马来西亚正宗学会呈现正宗有声书普贤大师行愿的启示。普贤大师行愿的启示是由净空法师讲述，邱淑贞居士记录，播音周锦标、李俊文、郑荣、冼卫国、郭子君，监制妙音居士，制作马来西亚净宗学会。 佛教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，释迦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内容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人生就是自己，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。知觉名佛菩萨，不觉名凡夫。修行就是将我们对宇宙人生错误的睇法、想法、说法、做法加以修正。佛教的修行纲领是觉、正、静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正而不染，并依戒定为三学，以求达到此目标。修学的基础是三福，待人依六和，处世修六道，尊普贤愿，归心净土，佛之教化能事不疑。 普贤大师行愿的启示。 各位同修，今日我哋有呢个非常殊胜嘅因缘，同大家报告《花严经》普贤菩萨行愿嘅启示。虽然时间好短，不能细说呢一种研习报告嘅方式，我相信同修们比平常听经收获一定更多嘅。嗱，现代人工作好忙碌，佛嘅经典虽然好好，毕竟都不能完全契合于现代人的需要，因此呢，研习启示的报告将与我们生活、德行、修持、家庭美满、社会祥和有相当关系的提出来研习，揭取精华，令到经中的要义呈现出来。那我们听过之后呢，确实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了。大藏经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一切法。那佛究竟为我们讲了什么呢？佛在无量寿经讲三种真实： 一、真实之智；二、真实智慧；三、真实的利益。 世尊49年为我们讲的一切经，讲的是 诸法实相， 用现代说法来讲呢，诸法实相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啦。 人生是我们自己本人，宇宙是我们的生活环境。 世尊出现在世间49年所讲，是我们自己和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。佛教的本质是释迦牟尼佛对于十法界一切众生的教诲，它不是宗教，是教育。 佛的教育究竟圆满，帮助我们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 破迷开悟就是真实的智慧， 离苦得乐是真实的利益。 虚云老和尚教导我们， 学佛要深信因果，严持戒律，坚固信心，决定行门。 佛教教育博大精深，任何学术宗教都不能够同它相比的。那我们以一生有限的时间精力，如何修学呢？必须精选，要选择，要解疑。佛所讲的道理，佛所教导我们的方法，要很清楚地理解，将它应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。佛法的教学给我们的真实利益，具体而言，一生的 幸福快乐， 家庭的美满， 事业的顺利， 社会的祥和， 国家的富强， 世界和平，佛陀教育通通都能达到的。这些是花报，是今世的果报，后世的果叫果报，更是殊胜。特别是花严，果报之殊胜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 花严经是佛门第一经，是世尊的圆满法论。 这一部经是整个佛法的纲领，是整个佛学的概论。一切经都是花严眷属，都是讲花严经的某一个部分，讲宇宙人生全体的就是这一部经了。那这一部经怎样圆满的呢？ 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，这部经至到究竟圆满。 古人讲， 一切经作比较，花严经第一。花严经和无量寿经作比较，无量寿经第一。 花严经到最后普贤以十愿道归极乐先至圆满，无量寿经自始至终字字句句讲西方极乐世界，所以无量寿经是花严的归宿。唐朝善道大师讲过， 一切诸佛如来示现人间讲经说法，就是为了将西方极乐世界真实的功德利益介绍给大家。 花严经有三种译本， 晋译60花严，唐译80花严，唐德宗贞元年间译40花严。 40花严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品的全文。清凉大师判花严经为七处九会，本经的内容从清凉所判的信解行政四大科我们就了解，它的含义除四分之外有五周因果，前十一卷是所信因果，当中41卷前面讲差别因果，后面是平等因果，七卷讲成行因果，这个是离世间品，完全讲修行的方法。最后21卷在40花严里头就是40卷讲正入因果。 其次讲六相、十圆门、四法界，这个是为我们讲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亦就是我们自己与生活环境的真相。 讲到大世界，讲到宇宙，佛在此地讲20重花藏世界， 即是今日所讲的宇宙观。 在行门方面，本经特别着重力士练心，修行在何处修呢？ 在日常生活中，在着衫食饭、处事待人接物之处，锻炼自己的清净心、广大心、平等心、大慈悲心，受用只是真实的。 善财童子53参是花严经的特色，花严不但有圆满的理论、周详的方法， 而且善财童子和文殊普贤等53位菩萨表演给我们看，教我们如何修行。 53位善知识代表现前社会各行各业男女老少，对于大乘佛法，人人可以学，人人可以修，人人可以成就。 真正发心学佛，学生就是自己一个人，善财童子没有同伴，没有同学，他所遇到的人都是善知识，用现代话来讲都是他的老师。孔子云， 三人行必有吾师， 好人和坏人都是自己的老师，好人做好事，我们要跟他学，他是我的老师，恶人所做的事，我要警惕，不能够跟他学，他亦是我的老师。善财参访第九住菩萨圣耶婆罗门，他如痴，善财不学他的如痴。第七行为菩萨是金怒火王，嗔慧心重。第五回向是佛苏密多女，是位妓女，代表贪爱的。 这三位菩萨代表贪嗔痴三毒烦恼。 现今社会具足贪嗔痴的善知识不少，假如我们有善财的智慧，有善财的本领，我们和他们相处能胜无上道，不会妨碍我们的。此经指出， 行报不外缘用，缘用不外行报。 大乘佛法修学超越国界、种族、宗教，还超越善恶，超越十法界，这些呢都是我们在《华严经》上认识体会的。每一位次阶级有一善友代表，唯独德生童子和有德童女两人共一会。 德生童子代表智慧，有德童女代表慈悲， 悲智相混，只能快速达到究竟圆满境界。这个是教我们在生活中对人事物要有智慧，要有善巧方便。善财童子参访弥勒菩萨，参观弥勒楼阁，用现代话来讲是图书馆，不但藏书丰富，录音带、录影带亦非常丰富。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 因为楼阁中可以见到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都好像银幕里面出现一样，所以他的图书馆是视听图书馆。 善财到了此地，大开缘解，解圆满了。最后第53位善知识是普贤菩萨，教他十大愿，十大愿代表行门圆满。弥勒的图书馆是学问的圆满，普贤十大愿望是德行的圆满，学问与德行皆圆满了，那就成佛了。无上佛道自此成就，这个是《华严经》给我们非常伟大究竟圆满的启示。佛在本经同我哋讲， 唔学普贤行愿就唔能够完成佛道。 善财童子参访弥勒菩萨之后，先至接受普贤菩萨嘅教诲。咁由此可知，普贤行愿系等觉菩萨所修嘅，唔系普通人所修嘅。赤道放宽，咁亦系化严会上41位法身大士所修。 41位法身大士地位最低嘅是原教初住菩萨。 原教初住以前，普贤行愿可以发心修学，决定做不到。 普贤菩萨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十大愿王自圆满。 这句说话很值得我们细心想的。文殊与普贤皆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普贤是花藏世界毗卢遮那佛的法王子，原教的等觉菩萨，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什么呢？我们由此经得到答案了，他是去修圆满的十大愿王。 净宗学人唯一的目的就是求生净土， 生到净土不退成佛，这个是净宗真实的利益。 正宗解门依净土五经一论， 行门则是一句阿弥陀佛， 刀摄六根，正念相继，这个是正行。正行之外还要有助行，正助相修。正宗助行有五个科目， 就是三福、六和敬、三学、六道、普贤十大愿王。 普贤行的基础是三福，三福第一条是人天福报，要想成佛成菩萨，先要将人做好了。从哪处学起呢？第一福， 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 学佛从这里学起，整个佛法就是讲孝敬这两个字了。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唯有成佛只能将孝亲尊师做到圆满的。 不敬父母是不孝，不敬老师亦是不孝， 兄弟不和令到父母担心 是不孝， 做事不负责任，对人没有诚意，工作不努力，身体不好，时常有病，自己天天烦恼，一句阿弥陀佛没念好， 都是不孝， 没有一件事情离开孝敬的。所以佛为我们定的大根大本是孝亲尊师，我们自己成佛，不但能到今生父母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的父母亦能得到的。这个只是尽大孝，慈心不杀， 从孝敬这个基础发展为大慈大悲，慈心对一切众生， 不杀生是慈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亦都是慈。这个慈心包括戒定慧三学，一展开整个法界都含涉其中。不杀只是举一个例子， 凡是令众生生烦恼，我们心底就不慈，自己生烦恼亦不慈。 修十善业，十善不是戒，是善业，身三善， 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。 口四善， 不妄语，即是不呃人，不两舌，即是不挑拨是非，不耳语，即是不花言巧语，不恶口，就是讲说话不粗鲁。 二三善， 不贪，不嗔，不痴。 佛陀教我们修学身语意十大类的善行，这样呢将人做好才叫做好人。第一福是基础，由孝亲尊师、慈心、十善，自有资格入佛门学佛，做释迦佛的学生的。第二福， 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 第二福是二圣人修的，真正入佛门。二圣人修戒定慧三学， 受持三规， 你一入佛门，先将佛门修学的理论方法传授给你，这个叫传授三规。三归依， 归是回头，依是依靠，归依三宝，即是佛法僧。 三宝在自性之中，六祖云， 何其自性本来具足， 自性本来具足三宝。我们今天是要依靠自性三宝。三归， 一归依佛， 佛是自性觉，觉意不迷，从一切迷惑颠倒回归依自性觉，这叫做归依佛。 二归依法， 法是自性的正知正见。法花经云， 入佛之见， 佛知佛见就是正确的思想，正确的见解，对于宇宙人生真实上完全了解，一点都没有看错想错。从前想错看错解错，现在从这些错误回过头来依自性的正知正见，这叫归依法了。 三归依僧， 僧是自性清净，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六祖云， 何其自性本来清净， 从一切污染回过头来依本来清净的那个心，这叫归依僧了。归依法， 觉而不迷； 归依法， 正而不邪； 归依僧， 正而不染。 学佛修的是觉正整。无量寿经经题是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 三宝亦在经题中。觉是佛宝，平等是法宝，清净是僧宝。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呢，就是自性三宝。我们依这五个字修行，只是真正受持三规，真正的佛弟子了。修行纲领明了之后，在佛菩萨像前发心中的誓愿， 愿意做佛的学生，愿意接受佛的教诲，从今之后我一定修觉正整。 请一位法师作证明，举行一个三规仪式。真正重要的是要皈依自性三宝。三规之后呢，佛陀教我们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 具足众戒， 持戒就是守法，不但指佛所讲的戒条， 五戒、十戒、比丘戒、菩萨戒， 凡是佛在一切经论里头对我们的教诲，通通是教戒。宪法、法律、规章都在戒律的范围之中，都要遵守的。各国的风俗习惯与道德理念亦要遵守。 不犯威仪， 威仪就是礼节、礼貌。我们要守法，要懂礼貌，才能受到大众的欢迎，使佛法推广到世界各地。第二幅是小乘人的善。第三幅， 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， 是大乘菩萨善。 发菩提心， 菩提是梵语，意思是觉，真正觉悟了。真正觉悟六道轮回是很苦的，很不自在的。真正觉悟佛陀的教育，能帮助我们解决一切问题， 即是现前的问题、将来的问题、自身的问题、家庭的问题、事业的问题、社会的问题，乃至死后到哪个世界去的问题，通通可以解决。 真正觉悟到西方极乐世界在我们有生之年决定可以去得的，如此觉悟之后，自叫做发菩提心。真正觉悟，自有出离轮回的希望。 深信因果， 此地因果不是指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之因果。佛对菩萨讲的深信因果，是指 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 这个因果呢，很多很多菩萨都不知道，亦都不相信的。念阿弥陀佛，往生不退成佛，是果报。这个是殊胜的修学方法。我们如果深信不疑，决定受持，这一生呢必定成佛的。 念佛法门，万修万人去。 只要你能真信切愿，将这句佛号当作这一生中第一件大事，二六时中由朝到晚，心里头这一句佛号不能放弃，真正做到 不怀疑、不间断、不夹杂， 那就没有一个不成功的，那叫深信因果。 读诵大乘， 我劝同修呢，只读一部无量寿经，容易在于断烦恼。不念经时会胡思乱想生烦恼。佛讲众生有二障， 烦恼障、所知障。 二障从边说来呢？华严经出现品云，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 佛将我们的病根一语道破了。 妄想发展成所知障，执着发展成烦恼障。 读经的目的在于破二障，恢复心地清净，然后用这个清净心、真诚心、恭敬心、慈悲心来执持名号。这句名号自有感应嘛。 根性利者，五年十年就得清净心， 然后可以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可以涉猎其他大乘经论。 咁种下根性呢，若然十年心还不清净，就发个愿，一生就念一部经。 法门无量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学亦都唔迟。 将呢一生嘅时间精力集中，专求西方净土，绝不分心。 西方极乐世界寿命无量，而且十方诸佛所讲一切经典圆满具足，一样都唔缺。 喺嗰度，阿弥陀佛系老师，观音世智文殊普贤系同学，陪伴你，你一定成就噶嘛。若然真有慈悲心，亦要西方世界往生取得保证之后，再涉猎其他大乘经论。若然往生冇把握咧，宏法利生嘅事情要少做啦，否则会耽误往生嘅。嗱，无量寿经云： 假令供养行沙圣，不如坚勇求正觉。 讲明自度求往生重要，自己要有往生嘅把握，至可以发心广度众生嘅。往生若然冇把握，咁就多念佛要紧啦。 度众生要有缘分同能力。 有咗三福、六和经、三学，即系界定位咧，六道之基础咧，修学普贤十愿，自能得利益嘅。乜嘢系普贤行愿呢？ 如来圆满嘅果德，一定要修大行，福德至能够圆满。 每一种行门与自性皆相应，而且一一行门周遍法界，仲有任何一行都能广涉一切行，一切行亦都含涉在一行之中。这个是普贤行的本体，这个亦就是普贤菩萨所行的。换句话说，这种修行的方法成就普贤菩萨。古德具体归纳为十条： 一、所求普， 要求一切如来平等正果。我们将来成法，要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平等，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，这个是我们所求的。 二、所化普， 化是教化众生，诸佛如来教化法界无量无边众生，我们亦要发这个愿。 三、所断普， 断烦恼，见思烦恼，尘沙烦恼，无名烦恼都要断，烦恼不能留一丝一毫。 四、事行普， 日常生活中无论大事小事，点点滴滴亦要能清法界，好似菩萨一样。 五、理行普， 一一行事皆与自性相应。 六、无碍行普， 理事无碍。 七、融通行普， 事事无碍。 八、所起大用普， 得用周遍法界。 九、所行处普， 横遍法界，一切诸佛刹土与自己身心无二无别。 十、修行是普， 从时间上讲，念劫圆融，普贤菩萨每一愿皆是 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我愿乃尽。 而虚空界、众生界、众生业无有穷尽，普贤菩萨的行愿亦是无有穷尽，不疲不厌。这个是普贤行，行门里头达到登峰造极了。